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戈飞。在一期讲座当中，我为朋友们介绍了美国左派的溯源和它的历史发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美国的保守主义溯源和它的历史发展。首先呢，有一点要特别的说明一下，美国保守主义与欧洲保守主义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的。这个不同在于，美国保守主义呢，它本身不存在对旧制度的保存，而是以支持美国革命以及联邦宪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批支持者，人们就把他们称作联邦党人。当我们提及美国保守主义的时候，就一定要谈到一个人物，那就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在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担任教授，是研究政治哲学的，他的名字叫哈维·曼斯菲尔德。至于他获得的奖项和他所出版的重要著作，我们在这里都不谈了，你们可以通过谷歌，通过百度可以搜索到哈维·曼斯菲尔德他的一系列的个人介绍。曼斯菲尔德的保守主义，它的主旨在于保护自由主义不受自由派的侵犯，这就与哈耶克式的自由至上的保守主义呢，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对于哈耶克式的自由至上的保守主义来说呢，它不仅缺乏对平等的关注，而且呢，也不关心美国是否伟大。另外，这种自由至上的保守主义啊，它日趋背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趋向极端的民主与平等。之所以出现这种背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自由主义的精神被新左派所篡夺，出于这个一种对自我概念的狭隘认知，新左派他们忽视了人民管理自己的政治诉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他们对身份政治的呼吁只能实现肤浅的一致性，这就无法缓解更深刻的差异可能在群体当中造成的冲突。因此呢，曼斯菲尔德他就提倡我们要重返美国的立国之本，回到联邦党人，回到百克还有托克维尔的思想深处，来复兴一种具有灵魂的自由主义，将贵族制的元素添加到这个民主制的原则中去，使共和主义更好的能够与政府的需要相协调。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当选以及他后面采取的一系列治国的这个策略，就体现了作为原始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它彰显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的衰落。为此呢，曼斯菲尔德重申，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要义，它是一种更精良的自由主义，它始终对自由主义的进步趋势有着清醒的觉察。另外，他坚决捍卫美国宪政原则的政治智慧。下来我们谈一下美国的保守主义。美国的保守主义是绝对具有原创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美国的保守主义是类似相同或者说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美国，它没有两个敌人，第一个是它没有自由的敌人，第二个它没有大众政府的敌人。大众政府就是我们说的 popular government。虽然呢，民主制的反对者在美国是存在的，但是在美国没有大众政府的反对者，这是保守派喜欢做的一个区分。那么欧洲的保守主义呢，他们更具有革命性。欧洲保守主义的起源，它是来自于法国大革命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而应运而生的。 我们往往把埃德蒙·百克视为保守主义的伟大代表，他反对法国大革命。在欧洲有一种这样的保守主义，被称之为王座与祭坛。国王坐的宝座，人们崇拜的祭坛，这是法国大革命当中被攻击和推翻的旧制度。那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就出现了由埃德蒙·百克领导的保守主义，他们试图说明旧制度应该保留什么。然而对于保留多少旧制度以及如何保留，一直众说纷纭。在美国呢，美国的保守主义并不存在旧制度。之前北美殖民地的一些居民在这个总体上支持约翰·洛克提出的自由主义，他们中的有些人想留在英国王权的统治下，只要他们认可英国国王的政府，就仍然可以归为洛克的原则，因此这是一种自由主义。但这些人在美国被称为托利党人，这些人要么被驱逐，要么主动离开美国。其中呢，绝大多数人他们后来去了加拿大。而在美国呢，这个保守主义以支持美国革命而不是反对美国革命的形式出现。同时呢，美国的保守主义呢还支持宪法，反对革命式的民主制。这种宪法它限制了人民和多数决原则，规定了代议制政府的形式以及强大的执政权。这种执政权和国王的权力是相差无几的。另外呢，在美国它还有一个强大的司法机构。由于美国宪法从一开始它就是有争议的，而且呢还有所谓的反联邦主义者的反对，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美国宪法才得到批准。但是支持宪法的联邦主义者甚至不必成为一个政党，这是因为一旦反联邦主义者想要的权利法案 Bill of Rights 加入到这个新宪法中，每个人就都支持他了。然后杰斐逊的革命在华盛顿和亚当斯执政期间到来，并且呢在1800年的总统选举中结束。为了反对杰斐逊、亚当斯和汉密尔顿，这些联邦党人不得不成为保守派，并且呢试图将一个适当保守的大众政府 popular government 和一个激进的共和，或者我们称之为民主政府，把它们区别开来。综上所述，这就是美国保守主义的起源。在1800年之后，在所谓的 era of good feelings 感觉良好的时代，联邦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呢是辉格党。继而呢，辉格党在1856年又被共和党取代。那个时候以林肯为代表的辉格党领袖们，他们聚集在一起，决定呢成立共和党这个新的政党。在当今的美国，共和党基本上仍然是保守派。美国共和党人和欧洲保守党派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就古典的自由意涵而言，美国共和党人更加主张自由。你比如共和党人捍卫自由市场，反对大政府，而且支持与民主党对立的传统道德和礼仪。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美国的民主党。民主党是始于杰斐逊的，也就是说，尽管民主党人在奴隶制问题上与杰斐逊存在着分歧，但仍然把杰斐逊视为民主党创始人来纪念。而另外一位伟大的领袖就是安德鲁·杰克逊。这个人物呢，他是1829年至1837年的美国总统。 他使民主党转而支持奴隶制，而不是为奴隶制道歉。随后在1860年，民主党反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林肯，但他们输给了林肯，这就引发了政治危机，从而呢，导致了美国内战的爆发。在这个美国内战期间，民主党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南方州的支持奴隶制，北方州的反对奴隶制，但是呢，却又不愿意为废除奴隶制而斗争。因此，因为这样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党人是支持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政党，因为民主党的大本营变成了南方。南方州的保守主义在民主党内部，保守派想要维护的不是奴隶制，而是相对于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黑人的白人至上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被称为 White Supremacy。 那么再接下来呢， Progressives 进步派人士混淆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区别。这帮人呢，他们在20世纪初进入了美国政坛，由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后来的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领导。他们是第一个攻击宪法的美国政党，他们想使宪法更民主，更贴近人民，总统呢享有更多的权利，并且相应的采取各种措施。在这一点上，我们就非常明确的看到，进步派他想要的就是一个更强有力的总统。这在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以及后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期间，确实表现得非常鲜明和一致。那么这场进步运动想让美国变得更加平等，还希望更多的依靠科学和各种专家，特别是公共管理的新技术。因此啊，并非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专家和非专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相信通过依赖专家可以实现更大的平等和更多的理性。到了1964年，巴里·哥德华特重新开创了美国保守主义的先河。尽管呢，他在这个大选当中失利，但是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以后，他在更大的程度上推动了保守主义。他反对进步派，尤其是他支持宪法。进步派人士他们采用了所谓的活宪法 Living Constitution 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宪法应该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逐渐变成更加民主的宪法。因此呢，政府应该变得更加的平民化， populist。 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美国两党开始通过初选 primaries 来选择总统候选人。初选呢，就是总统大选之前的初级选举，目的呢是选择政党的候选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总统候选人是由政党领导人的代表大会而选出的，不是由初选来选出的。这是美国宪法或美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范例，这是由民主党发起，而共和党或者我们称之为保守派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两党现在都有初选，最近的一次2016年的初选结果就是特朗普代表共和党胜出当选。委婉地说啊，特朗普并不是共和党领袖的最爱，而是由之前没有投过票或反对，而是由之前没有投过票或 反对精英的诸多选民选出来的。在这里呢，我们要强调一个小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注意，美国的民主党和联邦党是同时出现的。民主党呢，它诞生于美国建国的时候，当时呢，有一个反对限制的政党出现，把它就称作为反联邦主义者。但是他们直到18世纪90年代，这帮人才被组织起来。杰斐逊开始组织一场反对华盛顿内阁、反对华盛顿的首席顾问汉密尔顿的运动。政党在美国建国后不久呢，就发展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1787年宪法制定，1788年宪法获得批准，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反联邦主义者更想让宪法贴近民众，他们不喜欢强有力的建制 institutions， 他们也不喜欢远离民众或与民众保持一定距离的总统或法官。这是保守派和进步派争论不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政府应该与民众多亲密呢？一方面，进步派人士想要一种即时性，这种即时性就是政府就能对公众舆论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想掌控舆论，指导舆论，他们想教人们更加平等、理性、不迷信、不传统。而保守派反对进步派的态度。在这里，如果想定义美国的保守派，麦斯菲尔德说，他是对进步主义的反应。所以说呢，进步主义是先出现的，在进步主义出现之前，并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作为一个词出现于19世纪初，最初呢，它是指那些反对进步的人的思想。这种进步被理解为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在英国。所以，虽然我们认为埃德蒙·百克是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尽管如此，百克他所捍卫或所说的都是保守主义的原则。他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说这番话的。他提出这些原则，只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或者因为政治形势已经改变，他必须反对看起来可能的进步或前进。因此呢，这个保守主义在大革命之后才登上了历史舞台。麦斯菲尔德称之为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妹妹。在这里我还要强调第二个小的问题，就是在民主派和反联邦主义者之间，尽管还存在着一些差别，但总体上来说，民主派发源于反联邦主义者，因为这些人他们最初被称为民主共和党人。第三个小问题是，曼斯菲尔德教授他说，进步派赞成活宪法。那么既然是一个活宪法 Living Constitutions，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宪法应该与时俱进。那么保守派也喜欢改变，那么在这一点上，进步派和保守派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就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曼斯菲尔德教授他的观点。他认为，当保守派作为自由派的后来者出现时，总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某些逆意中的变革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而且保守派总是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可以接受改变，但尽量更温和，或者他们拒绝改变，试图回到过去的时光。 他们在放慢走和往回走之间进退两难。在这里呢，我们对他的解释应该是有两种保守主义，一种是回到过去某种更好的东西，那么另一种保守主义呢，是随着变化的需要而要放慢脚步，但更要审慎更明智。那么在这两种保守主义当中，美国不可能采取往回走的策略，因为这个往回走的意涵就是建立在某些原则之上的。换句话说，不仅要接受随之而来的结果，而且要有自己的理念。这种保守主义是破坏性的，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变成一种革命运动，失去了与保守主义秉性的联系。但是保守主义的另一种意涵也有它自身的弱点，就是当你放慢走，让自由主义者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但是更慢更审慎的时候，就把自己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具，甚至是奴隶。这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被哈耶克批评为缺乏独立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必然会被更强大的力量所席卷。那么面对这一困境，保守主义可以做些什么来增强力量，或者保持它的独立性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谈及一个人，就是哈耶克。哈耶克他出生在奥地利，但是他是英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在1974年获得过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呢，他是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另外，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及德国弗莱堡大学都任教过。他的著作除了经济学以外，还有这个政治哲学方面的，比如说《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还有自由秩序原理，这都是为中国人所非常熟悉的一些经典。那么在政治哲学上的这个研究呢，使他获得了1991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后来呢，他是在这个德国的弗莱堡逝世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自由至上主义的保守派了。哈耶克他本人呢，是想要通过建立一套不受美国宪法约束的原则，来克服保守派在放慢走和往回走这个之间的两难困境。这些原则大多呢，是从经济学原理转化为政治理论，并在宪制中规定的。哈耶克有他自己的一套自由宪政政治，这个宪政政治被称为Constitutional Politics of Liberty。 他本人对这个自由比对这个平等啊更感兴趣，所以哈耶克试图把保守主义与促进自由联系起来，而他不去怎么谈论平等。但是自由主义在一开始的确谈到了自由和平等，但是呢，却没有提及平等的概念。所以尽管自由至上的保守主义出于原则的纯粹性和一致性而具有力量，但是他从来没有在这个总统大选中大获成功。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他忽视了美国人除了自由之外还有对平等的渴望。也正因为如此，共和党人从未完全接受自由至上的保守主义，他们差一点就和这个巴里戈德华特合作了。这个戈德华特的更像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和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另外，保守派他也是希望美国在这个外交事务上强大，那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他们愿意为了保卫国家去发动战争，你比如先前发动的这个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但是呢，自由至上主义者却认为你这样做没有什么必要， 啊，也没有理由这样做。他们并不关心美国是否伟大，这是这个自由至上主义除了不够民主之外的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无论 great 这个词伟大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自由至上主义者来说，他们都漠不关心。那么特朗普这个上台以后啊，他就打出了这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啊，他呼吁美国必须伟大，还说这个美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还必须是一个有特定原则的国家。那么对于大多数的美国民众来说，这些原则是属于美国的，因为他们在美国的建立中得到了体现。也就是说，在美国建国过程当中，美国制定了原则和宪法，那么至今为止仍然可以赖以生存的各项原则都赋予了美国这些原则和宪法的框架，这是一部没有变化的活宪法，这是我们说的 Living Constitution。 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一个人物就是亚里西斯托克维尔，他是这个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最著名的这个著作就是《论美国的民主》啊，还有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等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那么他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这本书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也热爱自由主义的伟大，他也热爱在美国所看到的伟大。尽管美国存在各种平庸和彻头彻尾的缺点。因此 ，Great 是保守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却不是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事实上呢，自由至上主义者往往认为，如果想要变得伟大，就会误入战争的歧途，或者呢，就会走向过度的政府，会在美国国内造成不必要的压迫。根据这个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伟大是光荣的，而光荣是一个容易使人走上迷途的目标。美国的伟大，说到这一点，它是体现在美国宪法的制定上的。在这个联邦党人文集 The Federalist 它的第一页是这样写到的，美国应该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这表明，即便没有武力和偶然性 ,false and accident, 仅仅通过反思和选择 ,choice and reflection, 自治也是可能的。因此呢，美国它不需要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来一场革命，然后在这场革命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被杀，而且在未来的岁月中，这种革命仍然会继续持续下去，理想却不会实现。它并不是偶然发生的，美国只是幸运而已。美国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就是在炎热的夏天，在费城，那些开国元勋制宪者们，他们聚集在一起啊，然后经历了三个月的深思熟虑之后呢，秘密的起草了一部美国宪法。这是一种选择和反思的结合，这就是美国的伟大之处。这一明智的选择不是胜利，而是在没有战争和压迫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然而美国内战的爆发挑战了原来固有的观念，那就是美国永远不需要战斗，也不应该分裂，这个就受到了挑战。所以从保守主义的定义来看，这些都是困难和极富有争议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兼顾争论的双方。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自由主义了。曼斯菲尔德教授呢，在他的著作《 自由主义精神 The Spirit of Liberalism 这本书的序言当中，他对自由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都进行了批判。那么对于自由派来讲，麦斯菲尔德认为呢，他们很容易被新左派所蒙骗。这个新左派认为社会或经济民主比强调政治民主更民主，而现代保守派呢，则是在对自由主义的反叛中诞生的，不知道自己与自由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就此呢，麦斯菲尔德教授他说，他要捍卫一种可辩护的自由主义 Defensible Liberalism。 那么提到可辩护的自由主义 Defensible Liberalism， 我们就要谈到一个词，尖锐批评的自由主义，他们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麦斯菲尔德认为，保守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由主义不受自由派的侵犯，因为这个时候的自由派已经背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趋向极端民主，趋向贤能政治，趋向由专家治理的政府，而且呢还有大量管制的这种政府。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言论自由，但是这个里所说的言论自由，它指的是抗议者反对他人言论自由的言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哈佛大学，言论自由由于支持这个越南战争和精英，并相信真理的客观性而广受诟病。抗议者呢，并没有用一种谨慎和克制的方式来进行辩论，而是进行抗议和暴动。同时呢，他们还试图关闭大学，阻止其他人发言甚至学习。麦斯菲尔德认为，对于言论自由的最高和最佳运用取决于辩论的重要性 argument。 当赋予某件事一个理由的时候，就是试图吸引能理解那个理由的人，因此你是在试图说服那个人。但是当你抗议的时候，你是在试图恐吓某些人，而不是努力说服他们，或者通过展示一种优越的道德。你是在试图让他们做你想做的事。所以抗议是一种武力的使用，而不是辩论。因此言论自由被称为表明立场的运动。如果你举一个牌子或者喊出一个口号，这就是言论自由，而不只是声称是言论的毫无争议的表达。但应该基于政治辩论的重要性来理解言论自由。最终自由政府需要能够自我辩论，这就是自由政府的优势。它并不是只有一种意见，而是有一个关于哪种意见应该占上风，哪种意见应该被遵循的争论。这就是保守主义批判自由派或新左派的方式。新左派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是把言论自由等同于抗议，而不是辩论。那么自由主义的它的另一个原则是，任何决定应按遵照宪法做出。美国宪法有这个三权分立的原则，这三个分立的权利应该各自独立，或者有能力独立行动。这就意味着立法应该来自立法机构，而不是司法机构。但是自由派一直在利用司法部门来制定法律，比如像这个关于堕胎、同性婚姻、选举法和刑法等方面。保守派呢，是反对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认为 制定法律而非解释法律是对司法和司法权的滥用。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保守派的声音，比如特朗普任命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尼尔·格萨奇，还有这个布雷特·卡瓦诺，这是言论自由之外的另一个原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在这个言论自由和抗议之间划清界限，因为抗议有时恰恰是一种说服的手段。麦斯菲尔德认为，并非所有的抗议都是不好的，这不是一个普遍规律。言论自由理应受到尊重，应该有辩论，有时呢还需要给出理由。但是如果政府太过压迫人，而不倾听你说的话，或者说你不能说，不被允许讲话，或者你不可能说你想说的话，这个时候你不仅可以抗议，还可以发动一场战争，这就是内战的理由。如果政府让你成为奴隶，你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甚至不让你学习阅读，因为如果你会识字读书，你就会造反。因此，你可能会为了正义而斗争，成千上万的人为此而牺牲。但是战争的目的，或者说抗议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恢复理性的论辩，恢复言论自由。所以在实践当中，有时确实比较难以区分言论自由和抗议，这需要政治家的审慎判断。接下来要谈一下被激进派篡夺的自由主义。麦斯菲尔德在他的书里，他说，激进派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如何看待自立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在麦斯菲尔德的《解放的自我的自由主义学说》当中，他认为激进派自身认为理性可以统治没有政治的社会，他们认为理性和自爱之间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预设了一个站不住脚的前提，即自私是由生存的斗争所导致，一旦存在的问题被解决，自我显然就从对自己的关注中解放出来，并开始表现得好像与社会其他成员享有一个共同的身体。换句话说啊，就是他们对自我的理解被压缩成了欲望，而没有考虑到那些稀缺的东西，比如像荣誉。这也是他们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漠不关心，对获得同意的艰难过程如此敌视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里呢，麦斯菲尔德他主要的批评是，他要表达激进派没有给承认、容忍或消除人类的偏私性情留下空间。他认为激进理想的后果不是将雄心转向财产，而是将愤怒重新定向，并非转向那些可能与之竞争的人，而是转向整个竞争体系。用麦斯菲尔德原话来说，就是他们对愤怒本身感到愤怒。那么我们来看这种扁平化的自我概念是否是对新左派的一种不满的表现呢？扁平化的自我 flat self， 新左派把经济问题、生存问题或者商品的需求问题看作是唯一的问题，他们狭隘地认为自我是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忽视人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或者至少在决定由谁来管理方面有自己的政治观。在这个基础上，对于一个不让你管理自己或不给你任何自由感和成就感的政府，你完全可以从经济上获得满足。而与美国人追求伟大的愿望相联系的是竞争的实践和雄心的推动。 美国限制啊，它是非常支持雄心的，因为这个雄心可以抵制那些在选举竞争中有野心的人。那些人并非有雄心壮志，而只是决定要赢得选举。即便选举结束，国会和总统之间或行政部门之间也仍旧存在着竞争。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所以顾宁说呀，人们不喜欢被忽视或怠慢，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这个有抱负的人，它也适用于普通人。这就是特朗普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精英在管理华盛顿，却不关心他们。自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提升，这种提升更多呢是在荣誉，而不是在自我利益方面。因此，左派倾向于通过给每个人进行经济的重新分配来解决经济问题，这样每个人都能满足。认为人们一旦满足了，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就此而言，似乎没有给政治留下任何空间。政治的全部似乎就是关于人们能得到多少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没有问题可言了。但是如果没有政治，就没有自治。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一种立场，就是我们是否尊重社会中真正的多样性。那么多样性的真正态度应该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是有利于多样性的。多样性并不以一致的意见而结束，而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始终存在。麦斯菲尔德曾经说，自由主义想要达成一致，但也要尊重差异。这并不是假设我们会忘记彼此的差异，而是会认为多样性是永远存在的。这就是言论自由和辩论如此重要的原因。然而，民主党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可以称之为身份认同的政党 ,a party of identity。每个人或群体都可以确立自己的身份，但是你如何做到呢？你可以通过寻求与其他团体合作的经历来做到这一点。你看看那些其他团体，你就会发现他们并没有看起来那么 other, 另类。这点可以从他们共同的人性特征中看出来，因为他们正以不同的方式努力成为和你一样的人。因此，同样的事情具有多样性。进步派的多元文化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一致性，就好像是对差异的一种承认。但是当你去观察多元文化主义的实际作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寻找共同之处。这就好比，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烹饪风格，但是每个人都会因为饿而需要吃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在每个人都需要吃东西的基础上忘记那些比烹调风格更深刻的差异。你如何满足你的饥饿感，只是你如何理解世界的一小部分。所以，相信一致性或身份政治的民主党人，却不相信差异，不相信宗教、哲学或政治的永恒差异。他们相信，通过创造一种身份，人们将创造一个世界性的统一或和谐。所以奥巴马就说，他想成为世界公民，但是他也谈到了多样性的必要性。当你观察多样性的群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中有些是压迫者，有些是被压迫者。那么你试图提升被压迫者的地位，直到他们能与压迫者平起平坐，而不管他们是谁。这通常是由经济手段实现的。 因为这是最容易衡量也是最快能够满足人们的方法。所以多元文化主义并不认为文化差异有多深，也并不认为差异会持续下去。我们都能很容易的在一起生活，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真的很肤浅。也就是说，你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你喜欢香草，我喜欢巧克力，这很好，没有问题。因此，进步主义者向往进步，这使得人们之间争斗或斗争的分歧越来越少，所以他们相信世界和平，这就意味着国家的差异会消失。一开始他们认为国家的差异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身份，但是到了最后他们却说国家差异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有一个世界和平的国际性原则，这些原则能使我们所有人无需斗争，无需分歧而生活在一起。曼斯菲尔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种多样性没有等级或权威，它就等于相同。在进步主义者那里，他们认为永远不能说另一种文化是坏的或做错了，也不能评判其他民族，因为他们和你是一样的。这就是不能做判断的原因。在表象之下，他们认为大家都是一样的，但他们也说每种文化都相信自身，每种文化都认为自己是最棒的。所以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时候，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你就会明白，最好就是只让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不要去争论或论辩。曼斯菲尔德对进步派的这种批判，即 Simness 批判，它的要点就是进步派的同一性，主张的同一性，并非指这种同一性在各个方面都相同，而在于他认为进步派缺乏判断的标准。也就是说，进步派他们有一个没有标准的标准，如果你相信一个标准，那么你的判断就妨碍了进步派的标准。他们的真正标准是没有一个可以判断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好的标准。他们相信这样一种矛盾，即文化差异很重要，但又无关紧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到处都一样。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要冷静地正视同一性这个词。每个人都相信不同的东西，但每个人都对相信不同的东西抱有信念。相信多元文化主义，这不会造成任何问题。当然，民主制永远反对寡头制。如果回到经典著作，你就会发现，这些想要强调平等的人的人性，和那些想要强调不平等的人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些想要强调不平等的人是保守主义的永久基础，而不是反对革命的历史基础。托克维尔就说过，每个自由国家都有两个大的政党，一个是想要扩大人民权利的政党，一个是想要限制人民权利的政党。在今天的美国，曼斯菲尔德仍然认为共和党人属于支持不平等的政党，而民主党人则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平等。共和党人的困难在于，这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必须赢得选举，所以他们必须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如何让大多数人接受不平等呢？当然，也许可以做到，但这样就要重新定义人的不平等。假如这样来界定，你能养活自己吗？你能找到工作自谋生路吗？这让你比那些只能依靠政府或由政府救济生活的人更加优秀。 因为那些人是要依赖他人生活的。有些人是独立的，有些人是有依赖的，独立的人更好。这是民主制的一种寡头式的思维方式。你可以看到两个政党都有支持平等或支持少数人的双重特征，除非少数人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多数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讲过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区别，自由主义却不喜欢这样的区分。所以我们说每个人都兼具两个方面。一，在一个政体的开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被称为自然状态。二，随后呢，我们聚在一起选出政府，突然间我们就有了少数人，我们创造了更为重要的少数人。民主制它是希望不再有等级制度的，不再有权威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人在一起需要有规则，如果有规则就需要执行规则的人，需要让事物运行起来的人，他们就是管理人员。这些人因为是精英，突然间就变得不平等了，即便他们是经过选举而产生，他们被选出来也是源于他们有着大多数人不具备或不是那么突出的某些能力和优点。亚里士多德对民众的还有一个词民主的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对于民众的这个词，它指的是人民，那么民众的则是指没有任何与其他人不同。但是民主的这个词，它指的是假定人与人之间没有不同，我们仍需要一个政府。所以这个词的后缀是叫 critic， 这个 critic 的意思是统治。所以整个民主的这个词，它就是指人民的统治。但是你从普通人中间走出来统治人民，你就引入了差异、等级和权威。民众的仅仅是指每个人都可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但问题在于这样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混乱，所以需要规则。一旦需要规则，就需要人们选择规则并且去执行规则，随后就产生了等级制度。那些选择规则的人，他们获得了权威。所以即便在美国这个自称自由的国家，也是有权威的。我们以税收为例，你可以争辩说你错了，我应交的税比你说的要少，那么你可以去找法官让法官来决定，一旦法官决定了，你还是要付钱。所以你知道你不能反对，这就是权威。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最自由的国家也有权威。这意味着保守主义总是有一定的基础，这是由地位的必然差异决定的。在乔治·奥威尔著名的讽刺小说《Animal Farm》《动物庄园》当中，一只猪说：“是的，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猪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谈到保守主义，还有一位关键的人物不得不谈，那就是列奥·施特劳斯。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名字叫《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这本书呢，从对以自然权利衰落为特征的现代西方危机的反思开始，以对埃德蒙·百克的论述为结尾。他认为如今的这个哲学处于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需要通过回顾历史来复兴。施特劳斯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很少把 保守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学说来对待。在他看来，保守主义是对自由主义学说的一种调整或适应。他认为保守主义在思想上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为我们指出一条回到古典的通路。那个时候的古人并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或许可以说他们是超越保守主义的，所以他们发展了美德学说，试图让自由主义更加关注美德。就这一点呢，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学派。这将是一个由哲学统治的社会，哲学要求所有的问题都是开放的，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保守主义，因为保守主义认为传统的价值是理所当然的，但这需要保守主义必须开放传统来进行辩论，哪怕只是为了保护传统。所以呢，保守主义是一种矛盾，是人们不应该对传统进行推理的原因。这就是施特劳斯对保守主义的态度。施特劳斯在他的自己的这本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当中呢，对埃德蒙·柏克做了一个不利的判断。他认为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抨击失败以后，没有坚持捍卫一项注定失败事业的高贵，而且他还认为柏克忘怀了抵抗到最后一刻的那种崇高的性质。但是施特劳斯似乎他主要是欣赏柏克为回归健全的古典作者打开了大门，这正是施特劳斯他本人想要做的。由此呢，施特劳斯可能是他暗示柏克的保守主义更像是对古典哲学的回归，而不是直接干涉政治。匪夷所思的是，施特劳斯引用加图的例子。加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加图反对将希腊哲学引入罗马，认为这是一种堕落，而施特劳斯呢，把加图看作是为注定要失败的事业树立的高贵典范。从施特劳斯的这一段我们介绍就可以看出保守主义它具有的一个很在这个时期它所具有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明晰柏克的思想。埃德蒙·柏克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政治家，你必须是一个具有真正德性的人。真正德性是超越先定德性的，但是呢，政治家的主要任务是在绅士中建立并在必要时维护先定美德的统治。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比如我们以开车为例，政治家就必须要像柏克那样坐在后座，而不要试图自己坐在驾驶座上去操控方向盘亲自开车。用这个例子呢，那就意味着这位政治家不是党派人士，他超越了他所支持的政党，他会比其他支持者更明智地支持他的政党。因此如果情势需要，他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政党。所以我们看到林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丘吉尔从托利党转向了自由派，然后又回到保守派的阵营。在危机中，先定美德往往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做什么。在现代性的危机中，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柏克挺身而出，抓住了方向盘，捍卫了绅士的统治。托克维尔最大的贡献是他复兴了一种具有灵魂的自由主义 Liberalism with a soul。 换句话说，托克维尔致力于将可辩护的自由主义呈现为一种政治自由主义， 这就使得自由主义更具有政治性。自由主义的这一维度也曾经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但不幸的是，在17世纪被以霍布斯、洛克和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标准理论取代。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显著特征是非政治性的，由此产生了 self-interest 自利这个概念。这也正是托克维尔不满的地方，他试图从现实的政治实践来看待自由主义，并且赋予自利概念更丰富的内涵。同时代的百科、孟德斯鸠这些思想家也对现代自然权利进行了修正。那么与这些人相比，托克维尔的不同是什么呢？首先，托克维尔是反基础的 anti-foundational， 他并不试图从现代自然权利中得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将它在美国的国家运行中表现出来。因此，他把民主视为某种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政体的东西，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手段。正如他认为个人拥有灵魂而不是自我。实际上，托克维尔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而不是其他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他称自己是一种新型的自由主义者，尽管他使用了权力这样的自由主义术语。但是呢，托克维尔他却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解释了今天民主的支配地位。他提出的 right 权利是一个贵族会坚持以及为自己辩护的那些权利，而不是像其他自由主义者那样潜在的拥有而不必行使的权利。另外呢，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接受民主作为统治的原则，但是在实践当中，他用一些可以被视为贵族式的元素对民主进行了修正，却又从未将这些元素直接添加进去构成贵族制。民主制的替代选项是贵族制，而不是一种非政治的自然状态。除了权力，宗教是贵族的，律师是贵族的，对自由的坚持也是贵族的。继托克维尔之后呢，我们要来谈联邦党人。联邦党人是比托克维尔更可靠的自由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大共和国的广阔领域，它依赖于三权分立的制度，这些呀都是贵族德性的替代品。在非常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一书当中，也有某种政治德性，只是较为克制罢了。《联邦党人文集》的后半部分相较于托克维尔的书内容更为狭隘，他不讨论美国人的灵魂或生活方式，而是有一个直接的政治目的，那就是让宪法得到批准。强大的执行官是宪法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它不是作为君主制本身，而是作为权力分立的一部分。另外，这本书它还有一个独到之处，在于它所展现的内省 introspection。对于一本政治书籍来说呀，严肃思考所推荐的政府类型的缺陷，而不是对手的罪恶，这是非常难得的。大多数共和主义著作都将矛头直指君主制，而没有考虑如何弥补共和政体自身的弱点。在这里谈及《联邦党人文集》这本书，主要的目的是要指出联邦党人主要反对的，与其说是他们的政敌反联邦主义者，不如说是以前支持他的共和主义理论及其理论家。 这些我们说的联邦党人，他们是理论上的政客，这些人使共和主义变得过于简单，并将这个共和主义建立在愿望而不是事实的基础上。在这里呢，以托马斯·潘恩作为最好的例子来进行说明。尽管作为一个这个革命英雄的托马斯·潘恩，可是呢，他并没有被加以谴责。因此呢，联邦党人为一个成功的共和国建立了一种新型共和主义，那是一种新的理论或反理论 anti-theory， 并且与政府的需要相协调。再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思路呢转向当代美国政治。特朗普是在2016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么自他上任以来一直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特朗普打出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就迎合了美国必须成为伟大的国家这一诉求，也让人们感到被尊重和重视。那么可否可以说特朗普是解决保守主义困境的一个好的范例呢？实际上啊，特朗普给保守派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问题之一是特朗普似乎没有任何原则，他非常接近希腊人所说的煽动家。煽动家只想赢得最大多数民众的热爱，只要爱他就够了，他不在乎你为什么爱他，大多数人想要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似乎是特朗普的本性。他想当总统，他就会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他，即便这样做会在这个民众当中造成分裂。我们把这种不加区分的迎合民众视为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了共和党以及限制的约束。共和党有原则，限制也有原则。因此，如果说特朗普有原则，那么是从这两个来源获得的原则。这些原则限制了作为煽动家的特朗普去做他可能更喜欢做的事情。另外，特朗普给保守派造成的另外一个混乱是，他并不知道伟大意味着什么。尽管他声称自己对伟大充满激情，他似乎认为伟大就是胜利，如果失败了就不可能变得伟大。因此他指责约翰麦凯恩在越南战争中沦为囚犯是战争垃圾。当你只是因为幸运或不幸而赢或者输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地挑战伟大的概念。伟大怎么能仅仅是赢呢？如果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只是幸运或不幸，那么你并不伟大。除非你是靠自己的美德，或者因为你配称伟大，否则伟大就不是真正的伟大。反之，虽败犹荣，即便是输了，你也配称伟大。政治哲学家曼斯菲尔德在他的一篇文章《特朗普和托克维尔》当中呢，他就对特朗普政府进行了简明而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特朗普和托克维尔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关注 greatness 伟大这个词。特朗普利用身份政治的弱点，人们在政治正确性的压抑下产生的怨恨，以及对建制派精英主义的反对来赢得民意。在麦斯菲尔德看来，特朗普的手段没有正确认识到的一点是，他不是民主制的敌人，相反，他更真实地表达了平等主义。特朗普的弱点与其说是反民主的，不如说是民主精神太强，因为他反对全球化，反对经济理性的政策。政治煽动家特朗普的出现是否揭示了民主制自身无法避免的缺陷呢？ 还是说民主制的真正精神被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误解了呢？在麦斯菲尔德看来，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煽动家具有一种原始的 raw 民主精神，这种精神呢，偶尔它会被揭示出来，但是在 refined 精致的民主实践当中，大多数都会被压制。原始的民主制和精致的民主制，他们都只是揭示了民主的部分真相，而这种真相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民众的 democratic 和民主的 democratic 之间的区别。 democratic 民众的，它指的是平等的精神，每个人都想成为自己的统治者，但是Democratic 它是如何用原始精神建立一个政府或政体。 Crazy 在现代，代表的概念被发明出来是为了让人们选出代表来为他们做选择。美国宪法试图使人民的意志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特朗普呢，他是不接受这种限制上的距离，就是他不接受 constitutional distance。 他总是试图通过集会、粗俗的演讲以及冲动来与民众直接接触。民主的真精神通常是受民主党和共和党支持的，他们都接受这个距离，但是作为大众政党的民主党人不会像共和党人那般热衷于此，他们经常会寻找各种方式来缩小与民众的距离，并让美国政府不那么精致，更直接的贴近民众。再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一位人物，他是乔治·霍利，他写了一本书《理解另类友谊》（Making Sense of Alt-Right）。那么在这本书当中，他不断地提醒我们，他说另类右翼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主流保守派与共和党建制派势力，他们努力追求的并不是在保守主义家族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是完全取代他们。这就正如极右翼人士亨特·华莱士在一家网站上宣称的那样，在美国，自由派、进步派、保守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都是一般的自由主义家族的分支，我们不属于自由主义家族，我们把自己视为完全不同的种类。在这个另类右翼来看，问题不在于主流保守派无视自由派对自由主义的背叛，而在于主流保守派无视自己对右翼政治的背叛。因此，与主流保守派的主要任务不同，另类右翼从未打算将自由主义从进步派手中解放出来，而是努力将右翼从传统保守派手中解放出来。在这本书里，霍利认为，虽然特朗普不是另类右翼，但他无疑是另类右翼崛起的重要贡献者。那么另类右翼的崛起对美国保守主义意味着什么？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在另一方面，这是否表明传统保守派的放慢走策略是失败的，必须要做出重大的改变呢？曼斯菲尔德认为，保守主义应该把自己理解为一种自由主义，即一种更好、更精良的自由主义。所以他应该继续支持由被统治者经同意而建立的政府，支持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他们应该反对那些今天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因为那些人不配这个名字。他们没有正确的理解自由主义，看不清它的运行原理。通过这一段陈述，我们就可以看到保守派在今天应该把自己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来捍卫 自由主义，而反对那些今天被称为自由派的人。因此，另类右翼，他们至今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想要选举和法律吗？如果放弃了自由的理念，另类右翼他们将如何捍卫自由呢？亨廷顿在他自己写的一本书《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the World Order》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他就表达了他对美国文明的担忧。如果美国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持续下去，那么作为西方文明典范的美国将会消失。这个论点可以被看作是对美国普遍接受多元文化主义的回应，也是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强烈支持。按照亨廷顿的观点，自由主义和民主制需要一定的文明，而伊斯兰教却对这两者都有敌意。因此，伊斯兰教由于这种敌意就需要加以反对，但反对的方式应该是向穆斯林提出一条摆脱敌意的道路。因此，为了将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降低它的尖锐程度和深度，既需要军事力量来约束它，也需要明智的政策来传授更好的方法。美国对穆斯林的宽容，为其他地方，为这个世界展示了这样一种美好结果的可能性。但这并不容易，因为道阻且长。比如，伊斯兰教力图唤起年轻人的激进主义，以及对安宁与和平的自由民主制的普遍不满。最后要谈及的一个人物是拉塞尔·科克。他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书，名字叫《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保守主义思想从百克到艾略特。在这本书里，科克认为激进派思想家在总体上取得了胜利。自百克以后的150年里，保守派一直在缩小他们的阵地。保守派无法抵抗工业主义、集中化、世俗主义和平等的潮流，特别是难以抗拒工业化的影响。除了这个外部力量之外，这个百克他还指出，保守派思想家缺乏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力。保守主义自身的这一弱点也导致了保守主义的撤退。在这本书里，科克沮丧地论说道，这个世界目前的总体状态处在进一步的衰退中。在我写的这本书第一版出版后的这些年里，整个文化都陷入了深渊。所以，对科克来说，也许宗教是将美国人从对眼前财富的狂热追求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途径，并使美国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从而在灾难来临之前放慢或停止脚步。所以最后我们的问题来了，当时代在往前奔行的时候，保守主义还有未来吗？还能影响未来吗？第二个问题，有人甚至会问，当保守主义如此专注于过去之时，它是否还能清楚地看到未来？保守主义还能在未来的人类事物中发挥作用吗？麦斯菲尔德认为，我希望保守派对限制比对保守派思想更有信心。他曾经说过，保守的思想分为往回走和放慢走。他始终对自由主义的进步趋势有所认识，始终对妥协和反对的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觉察。自由主义的左倾趋势 与民主制朝向更大的民主化趋势是一回事。保守主义者认为，当人们缺乏智慧时，就理应加以反对。限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它允许人们为自己做出选择，但是它要求人们在监听各方之后要审慎地做抉择。三权分立是将智慧带入政治的最佳方式，因为 mind 思想本身永远不足以统治人类。今天呢，我们就把美国保守主义的溯源和它的发展以及未来就介绍到这里。